完。 北京时间2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 当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还在想你。 自如此迷闭， 可能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不记得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迷闭， 可能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不记得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我知道我不会轻易地把你忘记。 我渐渐失去在的我，需要人陪。 如果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 我是吴卓彤，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e and You，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想和你说，我是吴卓彤。把思念像空气一样抽干，看能不能永远忘记你。爱情可以保鲜多久？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科学界的回答是30个月。科学表明，爱情的欢愉的感觉和我们人类的大脑中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多巴胺有关，而多巴胺分泌超过最多30个月，就会被人体的新陈代谢机制消耗殆尽。爱枯石烂，天长地久，这样的词汇曾经让我们心向往之，可现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正经历着一些闪婚闪离的过程，爱似昙花一现，分如电光石火。我想这一切你都看到，甚至经历过。但爱情为何不能长久？爱情的保鲜期到底是多久？如何去寻找到这一切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就叫《保鲜期》。 如果你跪下来，肯不肯停下来？如果你喊出来，他能不能听得见？委屈像沉沉的茧，深深扎在心里面。雨天，你要给自己一些温暖啊。如果你哭出来，他也许会觉得烦。如果你收起来，他也许就看不见。孤独像一排栏杆，缓缓围在心外面，拥抱却怎么都找不到安全感。爱情也许只有个期限，新鲜却是在几年以前。明明还是相爱的，怎么竟会觉得不安？爱情也许真需要保鲜，或者 起来，他也许就看不见。孤独像一排狼人，缓缓围在心怀里拥抱，却怎么都找不到安全感。爱情也许只有个期限，新鲜却是在几年以前，明明还是相爱的，怎么竟会觉得不安。爱情也许只需要保险，或者有一种通用语言，好让他能够了解时间好短暂，未来好闪电。 乍见之欢很容易，久处不厌却难得。我们都贪图新鲜感，贪图新鲜感中的爱情的感觉，而这却是最伤人的。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故事，他叫鲜花。他说他比我大10岁，但是我觉得这个男孩很成熟，他觉得我很单纯，我们就在一起了。开始觉得是性格互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感一过，他觉得我在处理一些事情上太幼稚，我们开始不断的有争吵。而我也觉得他平时工作太忙，不够浪漫，也怕有小三趁虚而入，我对他的看防也越来越严重。好想和你说，难道我们回不到最初相爱的模样了吗？回去，回去干嘛？原地不动吗？即使你们不动，时间也会动；即使你们内心不变，身体也会变。关键是如何找到新的感觉。新不新鲜，先不管，要把新感觉找到。这位朋友叫非洲小黑脸，他说，我是一个极度喜新厌旧的人，每一任男友我最初都觉得很爱他们，但是不出几个月我就会厌倦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当初那种离开他就活不下去的感觉突然之间就不存在了，而对他没有感觉的日子我又一天也忍受不了，所以他们都说我很花心，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我该怎么办？你这样的女孩，他们告诉我叫渣渣女。不管是什么女，渣渣女也有春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好感和兴趣，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相互之间的不了解。不了解就会有探索的欲望，一旦彼此的熟悉那种探索欲没有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等有一天连自己都厌倦了自己的厌倦， 也就不药而愈了。这首歌就叫不药而愈。 去寻找爱情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套上了你的毛衣，心更加冻结成冰。如果我先放弃爱情，我的 新鲜感都不是爱情。还记得喜欢你的时候，他是踏着七彩祥云而来，照亮你的整个世界。他对你说了这么多甜蜜的话，因为你做了许多温暖的事，让你以为遇到的就是遇到了一生的幸福。可现实呢？这位朋友叫 Rain， 他在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 的平台上给我留言说，当时他追我的时候，我并不喜欢他，但是在一起以后，我才渐渐对他有感觉，慢慢爱上了他。可他却出轨了，说和我在一起久了，好像缺乏一种刺激，我无法面对这种现实，但我也在这段感情里面无法自拔了。 请告诉我该怎么办。听我说，如果当男人对你的各种生活习惯、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那种新鲜感当然就荡然无存。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要适机地去制造空间、距离、不同的湿度和温度，来培养这种新鲜感。当然前提是对方不是渣男。这位朋友叫漂泊1515，他给我留言说，我一直坚决不肯和女友一起生活，大家都觉得异地恋最后会分手，但是我们却相处得非常好，并没有所谓的距离感，反而多了很多新鲜感，每次见面都特别的珍惜，根本没时间去吵架。但是现在家里催着要结婚，我特别担心这种新鲜感会被天天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小事所打破，所以迟迟犹豫没有向他求婚。我甚至想过结婚以后我和他干脆继续保持两地分居。听我说漂泊1515，你的担心有些过分，这样可不行，怎么能够结婚以后还要故意保持两地分居啊？其实我觉得婚后的新鲜感是需要制造和培养的，有时候危险也是一种心理保鲜剂。有一首歌叫《情人节》，而这个节是劫难的节，也许里面的歌词可以给你一些启发吧，听听看。 你就靠在地铁的站台，这么望着我，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团未曾熄灭的火。很多朋友早已经走出我的生活，我所有的梦却只有你全都看过。记得我们分手那年，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地铁列车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霎时站台上就剩下我们两个。当你走后我终于知道，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转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在劫难逃，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可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记得我们分手那年，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地铁列车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霎时站台上就剩下我们两个。当你走后我终于知道，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再也难逃，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可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 很多人无法度过这个劫，并不是说没有能力，而是无法坚持。再好的感情如果不去保鲜，它一定会像水果一样，到时间就腐烂。爱情里没有冰箱，我们所有人也不会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把那种凄美给冻住，把那种爱永远深藏于海底。但爱情一旦过期，真的就无法挽救了吗？真的就无法再回到从前了吗？我们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来告诉你几个爱情的具体保鲜方法。我是吴周彤，我们待会儿见。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全部幸福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

在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 好想和你说 我的梦。 是遥不可及的，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我是吴周彤，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ny You，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除非我和你。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感情最可怕的不是痒，而是连痒都感觉不到的麻木与失望。我希望你不会这样。今天我们谈论给爱情保鲜，我们先去寻找那种痒，因为那种痒就是让爱情变质的一种痒。听听看， 当时又有一抹斜阳，多想多想，有谁懂得欣赏它，有蓝蓝一片云装，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它，是绵绵一段乐章，多想有谁懂得吟唱，有慢慢一抹柔光，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爱了爱红了，反正有那么时光。爱了爱尽了，反正有那个月光。爱了流浪了，反正有那方向。 多想多想，有谁懂得欣赏他？ 胶一样，感情里需要一种除氧剂。我们总结为以下几种方法，要为爱情保鲜。第一，外表很重要，这不仅仅是人的外表，是要给人的视觉造成一种冲击，它既直接又可以保鲜。比如你们出去约会，最好不要穿的都千篇一律，而是应该变化一些风格。比如说第一次约会如果穿得温婉大方，第二次可以变得活泼俏丽，还可以玩一些小心机，甚至是性感的衣服等等。而男生呢，运动范儿、绅士范儿换搭出现在对方面前，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保鲜的方法。给爱情保鲜的第二种方法是，不要总是让他摸清你的心思，这不是去藏，而是一种有意的一种维持之间的新鲜感的方法。比如不要总在固定的时间段和他聊天，长此以往他们会感觉是例行公事，也不要收到他的信息每次都立马的回复，当然重要的例外啊，或者必须要回的，有些时候你可以把一些不是很重要的消息延缓回复的速度。如果你们一般都是用微信聊天，偶尔也可以换个平台，或许大家都会有新鲜感了。还有别着急，慢慢来，这首歌就叫慢慢。 心慢慢疼，慢慢冷，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怎奈一回竟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生，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何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慢慢熟，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和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 首歌叫慢慢。有时候给爱情保鲜的一些方法真的慢慢来，比如说你可以寻找尝试一些不符合你性格的兴趣。你一直不敢坐海盗船，但是你们去游乐场约会的时候可以一起坐，相信你会一定有相当强烈的感觉。比如他喜欢看 NBA， 而你从来不喜欢看，但有时候你可以陪他看一场，即使不会马上喜欢上，但是这种尝试是必要的。而他可能喜欢去网红店摆拍，你可以帮他拍去，拍到一张让他最满意的照片，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这一切会让他感觉到你是用心的。爱情保鲜的第四种方法叫不要每次都有求必应。间隔性的拒绝会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有主见有个性的人，而不是为了爱情可以一再妥协的人。约会也不要每次都马上同意，偶尔取消一次会让他感觉到你与众不同。也许你会说这是很心机的一种表现，当然在得失爱情的面前心机又怎么了。另外你要让他感觉你的生活不仅仅只有爱情，你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这可以大大的减轻你们彼此的负担感。爱情游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应该有自己不受对方控制的独立性、灵活性和自发性。所以你有时候可以不按常理出牌，让他摸不准，要去猜。他想看透你的话，这场游戏你已经赢了一大半。这首歌送给你作为奖励吧。 只不过刚好吹着南风，突然想去海边走走，回味一个人的自由。 奖励吧。 只不过刚好吹着南风，突然想去海边走走，回味一个人的自由。只是和朋友聊了好久，一时忘了时间带走，偶尔也要让你想想。觉得你，我要兑现翅膀糖厨艺，相信不用天天。 间可以让爱情渐渐腐烂，时间也可以让爱情渐渐的顽固，永远绽放光芒。时间又是贼，它偷走我们的时光。当你不再把对方看作是情爱的对象，而是生命一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时间或者那些痒的地方已经慢慢渗透出钻石般晶莹的光芒。因为生命很长，爱情很短，我们没有理由对爱情失望。爱情本身就是希望，永远是生命的一种希望。但愿如你所愿，但愿你的爱情既保鲜又保险。我是吴周彤，晚安，再见。 会被爱囚禁，忘了还有意义，就不配说声来世留你。但是你让我不想再逃离，把疲倦还有自己丢进你怀里。梦最大的人啊，总有最矛盾的心，所以祈求红粉也是知己。最懂我的人爱我多柔情，谁料到伤我也多彻底，有多绝情。我要命的弱点就是再痛也不眨眼，倔强到无极限，将自己逼到悬崖边，越装作没弱点，越在我眼里失眠。你射穿我胸口拔不了的冷箭，最矛盾的心理，所以祈求红粉也是知己。最懂我的人爱我多柔情，谁料到伤我也多彻底，就多绝情。我要命的弱点就是再痛也不眨眼， 该强大的人呢，总有致命的死穴。 是遥不可及的，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我是伍周彤，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整个冬季无可为议， 你如风儿似雨， 在最年少的岁月相遇，相恋相别离，我爱你，和你倾听风的呼吸。 如果我爱你，心是无声的默契。 如果我爱你，十里春风不如你。 如果我爱你，琴弦与耳 相惜相依。 错过盛开的时候。